长城脚下，大运河边，中轴线上，四九城中，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，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。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剧《归雁》。第一集。 我叫南燕西，旅居加拿大十年，中国籍，北京人，今年19岁，北美常青藤大学在读，学校冰球队主力队员。在华人圈里，大家都说我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。 球进了，6-3！这是19岁的中国选手南燕西本场打入的第三粒进球，也是决胜的关键一球。观众朋友们，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2017世界大学生冰球邀请赛的现场，我是解说员方亮。在北美打球的中国选手南燕西，在本场比赛中3次进球，5次助攻，以11粒进球排在本届比赛进球榜的第一位。南燕西出生于中国北京，7岁上冰，11岁来到加拿大学习冰球，如今不满20岁，是常青藤名校冰球队的主力球员。南燕西啊，现在仍然是中国国籍，被当地人誉为华人之光。 刚刚进行完的冰球比赛当中，来自常青藤名校的南燕西又进了2个球，进球榜第一名。据我所知呢， NHL 的球探一直和燕西的经纪人有过接触，以他目前的成绩和状态来看，很有可能成为进入北美职业联赛的第一名中国球员。 太棒了，真的是我们华人的骄傲了。这里有一位来自多伦多的听众给我们的电台留言说，南燕西打球又好，还是藤校的高材生，真的是全面发展了。你说人家的爸爸妈妈是怎么培养的小孩？ 这就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。 哎，你关了干嘛呀？这怎么了，燕西？快过年了，高兴点儿啊！ 妈。今年过年，要不咱们回北京过吧，和爸爸一起，好不好？ 说什么呢？你还要备战职业联盟选秀，回去耽误了训练怎么办啊？咱不是早就说好了吗？今年过年不回去了。 我爸说，国内现在冰球环境也挺好的，也有职业球队了，回去也不会耽误训练。妈，我们都好几年没有回家过年了。 不行，你现在不能折腾。哎，不对啊，以前过年不回家你也没意见，是不是你爸跟你说什么了啊？燕西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是进北美职业联赛的关键时刻，你可要好好准备啊。停车干什么呀？回家吗？不是，累了，那换妈妈开啊。 妈 啊， 快到家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想去湖边听会儿冰。 听冰？ 老规矩，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好不好？ 不是，这么大的风。 妈，这是我的习惯。 好吧。哎，风大，戴上帽子啊。 嗯。 这都是跟你爸学的臭规矩。 听兵是小时候老爸教我的。小时候的冬天，老爸会带我去什刹海的冰面上听兵。后来到了加拿大，冬季漫长，每次想家的时候我都会去听兵。这结冰的声音连接着父亲，连接着过去。 爸爸，你让我听什么呀？ 儿子，你听，这就是结冰的声音。 儿子，听见没有？每块湖面结冰的声音呢都不一样。 原来这就是结冰的声音，咔咔嚓嚓，咔咔嚓嚓，哎，真脆，像是冰糖葫芦的声音。 确切的说，这是冰层扩张断裂的声音。水在结冰的时候，体积膨胀大约10%，于是，在靠近岸边的地方就出现断裂和隆起，产生这样冰层断裂的声音。然后啊，再重新凝结，再破裂，这就叫做不破不立。 不破不立？什么是不破不立呀？ 你看，冰层如果不破裂，就没法扩张，凝结成更厚的冰层啊。做人、打球都得这样。你是打冰球的啊，得向冰学习，要有勇气不断突破超越自己，才能成为一流的运动员呐。 嗯，我知道了，爸。 好，燕西，起来吧，咱们起来训练了。 嗯， 来吧，孩儿们，操练起来。 老爸，你把我们当孙悟空啊？ 对了，你们这群孩子呀，就是未来中国冰球界的孙悟空。 蓝教练说的没错，咱们首都少年队是全国第一支12岁以下的少年冰球队，各位小球员就是中国冰球界未来的希望啊。 行了， 太棒了， 孩子们，你们去那边训练啊。 走。 小红，你怎么来了？ 老南啊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瞧瞧这是什么。 这什么呀？都是外语，我也看不懂啊。 这是冰球邀请赛的邀请函。 哎，咱们少年队才成立多久，别是什么骗人交参赛费的比赛。 贝尔首都杯12岁以下青少年冰球顶级联赛。 哦，贝尔首都杯啊？真的呀？ 是啊，你看看，这是大使馆给我的，没有错。 哎呀，太好了，咱们这些小孙悟空终于可以去顶级赛事练冰了。 老南啊，我再给你报个喜讯，国贸冰场已经帮我们解决了上冰训练的事儿了。咱们再也不用大清早的在这儿什刹海户外冰场挨冻喽。哎呦， 太好了。 儿子，好吃吧？ 好吃。哎，爸爸 啊， 结冰的声音和糖葫芦的声音像不像啊？ 老南，你又给燕西吃糖。 哎呀，丽丽，糖葫芦嘛算水果，今天孩子训练不错，我奖励他的。 真是。待会儿吃完了刷牙啊，燕西，知道吗？ 嗯，好。 哎，丽丽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！ 啊， 燕西和我们首都少年队要去加拿大打比赛了。 真的？ 对呀，到时候咱们一块儿去啊，带孩子开开眼界。 嗯，行。哎，那更得少吃点糖了。燕西，你可是个小运动员呢。 哎，妈妈，你再让我吃一口吧。哎呀，就一口。哎，妈。 行，明天爸爸再给你搞一个。 哎，不行，老南，你能不能别拖我后腿啊？ 华人观众朋友们，这里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少儿冰球比赛——贝尔首都杯 Atom House 小组赛现场。来自北京的首都少年冰球队首次参赛就一路过关斩将，成为名副其实的黑马。主力小球员南彦希在本场比赛中上演了帽子戏法。 渥太华华人电台最近报道，来自中国北京的首都少年队荣获 Atom House 组决赛冠军。核心球员南彦希在决赛中攻入关键进球，无可争议地获得了本届比赛的 MVP 及最有价值球员奖。这个十岁的北京男孩创造了中国少年冰球的历史。 南彦希你好，恭喜你拿到最有价值球员奖。哎，请问你现在有什么想说的吗？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打比赛，很高兴夺得冠军，还拿到了最有价值球员。我会继续努力，将来为祖国争光。 太好了，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，谢谢啊。 少年冰球选手南彦希的精彩表现吸引了北美国家冰球联盟的注意，波士顿棕熊、渥太华狙击手队等多家北美强队的少年梯队向这位少年发出了邀请。 据中国冰球协会的数据显示，截止到2007年，全国仅有200名登记在册的少年冰球选手。首都少年队能在冰球极度发达的北美地区得到认可，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冰球来说，无疑是燎原之火。随着2008年奥运会临近，中国体育运动发展迅速，但是冰球这项冬季运动却远远没有达到篮球、足球这样的普及。 老南，你倒是拿个主意啊！人家加拿大那边的电子邮件又来了，一直在问我呢。 嗯， 哎呀，燕希马上就要上中学了，得赶紧拿主意。 嗯，我知道。 哎，老南，你来，你看看这个，这是加拿大中学的录取通知书，多好的条件呀！哎，你看看。 嗯， 燕希要是去了，人家还能提供奖学金。哎，我咨询过了，这个学校不错。在北美冰球打好了还能上常青藤名校呢。 爸妈，我回来了。 哟 啊， 燕希啊。 嗯， 哎，来来来来，我问你啊，你愿不愿意去国外上学？ 国外去哪儿啊？ 加拿大。啊，那儿呢是全世界冰球运动最发达的地方，你可以去打北美的中学生冰球联赛。 真的打比赛？那太好了。不过爸，出国要很多钱吧？ 有学校给你提供奖学金，生活费嘛，我们努努力省着点也够用。 那你们也一起去吗？ 这个啊，我和你爸爸还在商量。 对， 你这么小，妈妈肯定是要去陪读的。 可是我要是去了国外，老爸你还能当我教练吗？ 啊，那个到时候啊，有更厉害的教练教你啊。 可是老爸就是最厉害的教练啊。 哎，老南。 啊，老爸的最好成绩啊，就是个亚运会季军。 老爸。 哎，到了加拿大啊，有世界冠军给你当教练，还有完备的比赛和训练体系。燕希啊， 嗯， 爸爸知道你有天赋，起步也早，你的将来啊一定比老爸强得多。 没错，老南，你不一心希望燕希能比你强，在冰球上打出个名堂来吗？ 是， 这可是个好机会，咱们得抓住啊。 没错，是个好机会。燕希，国内现在冰球训练条件不如加拿大，爸妈想让你去加拿大留学啊，将来学成归来报效祖国，好不好？ 好， 那就这么定了。我呀，这就给加拿大那边回邮件。老南， 哎， 既然咱们燕希有天赋，那咱做父母的就得拧成一股绳，给他最好的教育条件，帮助孩子成才。 哎。 燕希，听你要出去打球了。 是啊，快要走了。 太棒了，燕希，那就能在标准球场上打球了。 嗯，是啊，上咱们这出国比赛那场子多气派啊。 没错，国内现在都是什刹海这种户外冰场，国贸那个室内滑冰场也太小了，还得跟花样滑冰抢场地。 嗨，你们知道吗？浩浩不练冰球了，他妈妈说了， 冰球也不加分，让他专心备考小升初了。 还是燕西好啊，马上就要远走高飞了，不用担心小升初了。 哎，对了，燕西，你什么时候走啊？ 两天后的飞机。 哎，我们去机场送你吧，燕西。燕西，你可咱们第一个出国打球的，太给咱们少年队长脸了。 哎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今天训练完，我请大家吃涮羊肉。 燕西，走吧，要登机了。 我不走，东东和柯迪他们还没来呢。 哎，他们呀，说不定跟着洪经理在训练呢，马上要比赛了，走不开也很正常啊。 我说他们说好了今天要来机场送我的。 也许他们爸妈没时间送他们来机场，小孩子说的话哪能算数呢。 哎，丽丽，要不再等等吧，我也舍不得你们俩啊，再待会儿。 燕西。 老爸，洪叔叔来了。洪叔叔。 哎，燕西啊，洪叔叔来送送你。 哎，老洪，你怎么来了？ 哎，燕西，你跟洪叔叔告个别，我们要上飞机了啊。 洪叔叔再见。可是东东和柯迪呢？他们来了吗？ 他们今天过不来了。 啊，为什么？ 东东和柯迪也打算出国，说不定你们以后可以在北美见面。不过北美那么大，也说不好。 哎，老洪，你怎么有空来机场，不在队里盯训练？ 不用盯了，没训练 了。啊？怎么回事？ 这燕西要出国，几个家里有条件的主力队员，家长打算要给孩子们退队出国打球，主力都撤了，赞助商也要跟着撤，其他家长也是人心浮动。老南啊，咱们的首都少年冰球队解散了。 啊，解散 都能理解，现在家家都是一个孩子，谁不希望自己家的孩子好啊。 可是少年队是你的心血呀，老洪。哎，这件事儿我有责任。 爸妈，要不我们不去加拿大了。我想和东东和柯迪他们一起打球，我们是铁三角。 别瞎说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老南，我们为了燕西出国付出了多少心血，你别耳根子软啊。老洪今天来送我们也不是这个意思，对吧？ 是啊是啊，老南你别自责，谁让咱国内的冰球发展不如人家呢。上次去北美比赛，大家出国都开了眼界，想去留学也正常。 是啊，人往高处走嘛。老洪，你能理解我们做家长的真是太好了。 妈， 燕西啊，你爸爸妈妈不容易，为了你出国妈妈连工作都辞了，就是为了要把你培养成才，出去好好打球，好好学习，回来洪叔叔给你买冰糖葫芦吃，好不好？ 嗯，好。 老南，老洪，登机了啊，我们走了。 走吧， 走吧，走吧。 走了，燕西，说再见。 爸爸，我想爸爸，爸。 走吧，燕西。 燕西。 嗯。 去了加拿大，好好打球啊。 嗯。走了啊。 燕西。 走吧， 一路平安。爸爸有空就去看你和妈妈啊。 嗯。 儿子，再见。 爸爸，再见。 燕西，回家了。怎么了？ 爸， 我想爸爸了。 等明年开春，我们回国，好吧？ 嗯。 走吧，天黑了，别着凉了啊！走了。 妈，你说少年队的小伙伴们如今都在干嘛呢？ 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件事儿了？我有东东和柯蒂妈妈的微信，我听说东东也进了常青藤大学校队了，你们交过手吗？ 没有，北美这么大，哪那么容易遇到啊？ 别说呀，你们这个少年队还真是出了不少人才。 可惜啊，当初我们出国之后，少年队就解散了。这支队伍可是洪叔叔的心血啊。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。十年前国内冰球发展不行，如果我们不来加拿大，你就不会成为现在的你，全世界最优秀的华人冰球运动员。现在看来啊，这步棋我们是走对了。 妈，我没觉得自己有你们说的那么优秀。 你怎么不优秀啊？燕西，刚才教练给我打电话了，北美冰球联盟选秀的名单马上就要确定了，联盟的球探一直在考察你，他会去看你的下一场比赛，你很有可能成为第一个进入北美职业冰球联盟的中国人。在妈妈心里，你就是最优秀的。 此时我还不知道，一个重大的人生转折点正在前方不远处等着我，我必须自己做出抉择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《归雁》第一集，出品人于俊生，总策划李秀磊，策划邱方明、陈辉，监制李林、徐学军，编剧徐然，导演全胜，作曲于祥国，录音梁和之、严乔峰、夏明，剧中人物南燕西由惠龙演播，南武由季冠霖演播，南富由王旭峰演播，大鲨鱼由商红演播，红经理由王磊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郭正健、王维、夏明、吴勇、于浩、杨哲、吴秉辰、吴坤彤等。主题歌推广曲《冰雪星芒》，作曲赵嘉林，作词祖祖，演唱丁丁，音乐编辑程小静，后期制作房大文，制作人徐然，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。 我乘风的翅膀，平时就插上血脉中静静流淌神采的花掌，我有少年锋芒，背起梦想行囊，汗水中倾听一曲山歌飞扬。来一个漂亮开场，旋转跳跃飞翔，耳旁里共赏绝指雨天来合唱，快和我一起仰望，仰望冰雪光芒， 声唱冬奥，一起向未来。

去近郊爬山，去城市中心观景台登高望远，去祈福景区跨年迎新等项目都成为了他们的热门出游选项。而以00后为代表的人群，地标建筑打卡游，郊区民宿轰趴，沉浸式剧情演绎密室则是他们的最爱。相较其他年龄段的游客，Z 时代年轻人更加偏爱个性化十足、有沉浸式体验感的碎片化玩乐项目。2021丰台冬季欢乐游正在举行，活动以冰雪迎冬奥、欢乐游丰台为主题，将为游客带来内容丰富的冰雪温泉活动项目。如果您想体验冬奥冰雪项目，可以去北京世界公园看一看，这里正在举办丰台区第7届欢乐冰雪季暨北奥探梦冰雪嘉年华活动，不仅可以参与冬奥冰球、冰壶、花式滑冰等项目的体验，了解冬奥会历史知识、冬奥项目知识，还可以体验雪地卡丁车、全地形坦克车等22项冰雪游乐项目。如果您想体验冰火两重天，不妨去南宫旅游景区逛一逛。目前第10届南宫温泉冰雪嘉年华正在举行，您可以体验直线坡道加 S 型坡道等多种雪圈玩法，开启雪地赛道模式，感受获胜的喜悦。冰雪游玩之后，还可以到南宫民族温泉养生园泡温泉。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。 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天气情况。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，未来3天呢，我市天气以晴为主。今天中午到前半夜受冷空气影响，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，阵风7级，山区阵风可以达到8-9级。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见多云，偏北风2级转4级左右，阵风7级，最高气温7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，偏北风4级左右，阵风6-7级转2级，最低气温零下8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0%。